Hello， 又嚟到不打電影時間啦。咁今個禮拜咧就真係其實冇乜科幻片啦，只有呢個九龍不敗咧就點樣七發咧，咁就同各位主持都講過啦。咁但係其實今個禮拜上嘅戲咧係又係有正嘢，咁咧包括咧如果港產片咧都有套雖然唔科幻，但係都有懸疑元素啦，而且最後其實佢都有個機械裝置嘅，得唔得？咁所以都撚到少少同我哋叫有關啦。作家的方言不忠有罪啊！另外有一套就韓國首套攞到康城影展最高榮譽金鐘國大獎嘅《上流寄生族》。雖然唔科幻，但係屬於荒誕、都市預言式嘅黑色溝片，咁都啱我哋個觀眾啊！我相信，咁所以呢套值得講，而且係非常好睇嘅戲啊！亦都係有機會問鼎今年最好睇嘅電影之一。咁啊呢樣就特一推介。咁另外有套呢就原來上個禮拜我講錯咗，以為台灣電影，其實馬來西亞嘅華語劇情片啊，亦都係呢個名呢就同日本嗰套呢撞名啊。咁啊其實就係2018年拍嘅光啊 ,ok, 應該2018年上映啊。咁同2017年上映日本嗰套光呢就完全唔關係嘅。咁呢套點解特別在呢就係嘅唔係講盲人，竟然講自閉症患者，而且喺馬來西亞都攞了不少的獎項的，咁都值得講下啦。最後補一套咧，就雖然跟科幻完全無關，但是可以話是近年最好看的紀錄片，亦都配合翻而家香港的時勢去看咧，你會覺得很 match 嘅，就華視119啊，咁啊變咗咧有四套同大家在不打電影時間嘅入邊有回顧嘅。咁啊先嚟啊，當然啊作家啲方言先啦。咁啊作家啲方言其實咩咧？向西村上春樹啊，即係代表寫一路向西啦。之前亦都有呢個拍過嘅電影，有呢個太爆太子太空艙啦，咁另外亦都有呢、這個向西文記啦。咁如果你有睇 HM， 即係有裝 HMVOD 咧，咁向西文記其實係向西村上春樹嘅一個叫做短篇集啦。OK， 入邊好多都係用翻佢一貫嘅，會有 sell 甜啦、抽水啦、諷刺時弊，亦都係即係好貼地嘅。咁向西文記就更加係攞好多近呢幾年嘅網絡 hit 嘅話題 ，OK 啊，咁然後就反映翻即係呢香港而家嘅荒謬瘋狂，例如啊港女啊土地不足啊，跟住住劏房啊等等咁樣，咁啊即係一啲。短篇故事，咁先後咧，其實啊 ，HM 即係中國 3D 啦，以前舊名啊，咁就拍咗呢個太爆太空艙啦，咁啊另外最早就梗係一路向西啦，咁呢套可謂叫做拍嘅第三套向西嘅電影作品，但同期之前 HMVOD 就入邊拍咗一個向西文記嘅短網劇嘅，咁其實都我記得十套，最我自己曾經喺首映睇過就有套叫碌架床。咁佢又將兩集就擺成喺電影院度播，搞到個首映。咁我睇過係過癮嘅，亦都係玩到即係點樣兩兄弟爭個公屋，最後就直頭要鬥快生仔。咁但係兩兄弟又生唔到咧，決定要揾外人幫手嘅荒謬咁樣。咁類似咁樣有啲咁樣搞笑 cheese 橋。咁整體個風格都係 keep 到。咁呢套咧，其實作家的方言不忠有罪咧，其實係個原著係。來自向西文記嘅，咁但係留意啦，其實向西文記入邊係有佢個大朗故事啦，咁亦都係即係意思啊，業主食租客。咁跟住就做咗佢，唔好話小三啦，你當佢係 S.P. 啦。咁但係個租客就勒索業主，咁就跟住搞到佢好大鑊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叫做程式嘅，即係sell 甜之餘就即係描述到嗰、那個即係叫做有女究竟食唔食咧？食完有啲咩後果咧？會跟住就類似咁樣講咗一個即係都市嘅恐怖啦嚇。咁其實原著就係咁嘅，咁原著咧喺《向西文記》入邊，亦都係唯一一篇咧，其實佢冇乜以呢個嬉笑怒罵、諷刺嘅手法去講，而係好直接地描述，即係呢三兩女一男中間嗰種矛盾、情慾關係，兼即係講咗嗰種人性嚇。咁啊，亦都後屘即係食咗條女啊，大條女嘅威脅，令到佢 即係好大鑊咁樣，即係好好精準描述呢樣嘢，咁就完㗎啦。即係始終喺新聞記都係短片啊，得唔得？佢帶出咗個表象，咁所以咧，你可以話呢套作家啲方言咧，其實喺向西文記入邊都係向西比較獨特。或者個風格比較近，想啊向西想試一下，sell 甜之餘就講一啲叫做黑暗啲、犯罪啲嘅不足去寫呢件事，就唔用抽水嬉笑怒罵呢個角度去講，咁都係有啲突破。咁而嚟到電影版就更加突破啦，因為咧大家留意啦，如果有睇《向西文記》原裝小説咧，其實佢就冇咗後段，就松江莉娜死咗之後，究竟邊個係兇手呢一節咧？其實全部都係今套電影嘅編劇啦，沈石賢同埋阿一哥都有份嘅。咁加落去，咁而又從而將一個咁樣比較喺向西穿上。春樹最得嘅作品入邊，竟然加咗好認真嘅懸疑、cheese 橋、扭橋、燒腦，再加即係一個查兇手，兼就有一個即係推理嘅元素喺呢套戲入邊。咁我覺得幾 perfect match 嘅，咁出嚟個效果咧，其實就都即係我覺得就中上啦。咁當然你話係咪去到如有影評人話？拍得住乾鋸爐咁樣就真係即係吹得太滯嘅，得唔得？咁但係事實出嚟個效果，我覺得幾起碼叫做少見啦喺港產片，因為大家理解其實港產片對上有拍過類似懸疑題材咧，咁但係又要得嘅其實真係唔多嘅。咁如果對上今年上年就有套叫做逆向有怪啦，咁嗰套都係叫做一個懸疑啦，但係佢完全唔係以黑色風格嘅，反而佢都有少少幽默。或者叫做少少政治或者少少幽默，但係佢就整體唔係喜劇啦。咁但係同期又係一個充滿政治隱喻嘅電影。OK， 咁風格其實唔同咯。咁今次呢套咧就真係搭得嚟，而又係懸疑。你話對上已經去到2017年嘅那天那年夏天你去了哪？你去掉阿女，或者叫做再2016年兇手還未遂，咁係依兩套咯。即係如果話咁，當然大家理解依兩套其實都係合拍片啦，唔係話正宗純港產片啦。咁即係再數，你話唔係得純懸疑題材，當然上年就無雙啦。咁但係當明白就好多人都插就話即係核心橋段就抄非常嫌疑犯同埋Fight Club啦。咁呢樣就即係大家自己去評價啦，好冇？咁而所以港產片其實少掂，咁歸終於。究竟一個原因就往往即編劇未必 handle 到一個真係推理嘅手法，或者入邊嘅點樣置啲前後伏線，同埋最後揭盅點樣揭咧？係咪就咁講咧？咁以往港產片都弱嘅，你問我那年夏天你去哪裡，直頭啊 bullshit， 我評就100分滿分攞25分，兇手還未遂仲離譜，我俾6分嘅啫，100分入邊啦。咁即兩套都係失敗作品咯。咁反而。最近似就要去到台灣，當然就係九把刀啦，即係都市驚恐症呢個名詞都係來自九把刀都市驚恐系列嘅樓下的房客啦。咁佢啊呢個 cheese 橋扭橋咁係做得好圓滿嘅，咁亦都係報告老師怪物咁樣，都嗰個就直頭加咗奇幻元素，更加唔同啦。咁數到係依啲咯，咁你話再去真係？好做到黑色而又有推理元素，叫做 over all 結局冇北咧。我覺得呢套作家的方言不中有序都算係近年真係做到，起碼合格。咁而且做得更加好咧，就係話而家嘅港產片其實留意啦，好多都係其實就 sell 型、sell 卡士、sell 錯嘅啫。咁你話好？ 得好基本劇本入面做到角色嘅人物刻畫，最重要就係角色嘅心理變化嘅描述，咁同埋做到嗰種描述嘅係有層有序，有層次，慢慢升温，將嗰、那個關係就慢慢變扭曲。咁就個租客慢慢威脅啊張建升，跟張建升就當然唔會就範，但係就去行動慢慢升級，表述嗰種心寒，嗰種即係威脅人嗰種恐怖。咁兼阿 Gina， 即係意思張建升個老婆阿 Gina， 佢點樣個心理係點咧？佢究竟知唔知件事咧？發覺最後原來係一個局嚟嘅。咁等等依啲嘢，你問我描述得有層有次有推進，一層層咁叫做推進有序咧。咁呢套就真係做得好好，兼佢嗰個人物刻畫係做得好鮮明，讀者睇完就好有印象嘅。咁最主要原因第一，就個編劇夠膽啦，亦都係真係成套戲實情有寫嘅角色，真係得三個嘅啫，就係、是、張建升、松江妮娜同埋 Gina。咁而 Gina 相對都冇咁多著墨嘅，咁但係因為佢愛嚟留嚟作為一個垂氏兇手入邊揭中嗰個人啊嚇，所以佢又唔係冇寫，而係刻意唔寫。唔寫留白，等觀眾有多啲懸念落去，咁呢個都幾高嘅。咁三個嘅角色刻畫，由佢點樣，即係張建升就係一個叫做自喻係最出名嘅作家啦。咁我估大家都諗到礦神啦。咁但係當然啊，張建升贏過礦神好多倍啦嚇。咁李喻就即係一個表面寫出嚟好自喻係啊，係寫一個幸福家庭啊，俾咗好多幻想讀者嘅一個作家。咁但係原來佢背真實嘅生活就同 Gina 咧，其實就已經感情好淡啦。咁亦都講阿 Gina 係一個好典型嘅港女媽媽。咁啊，又成日掛住煲劇啊，又唔理個仔啊。咁已經生咗個仔啦，得唔得？咁而又好多嘢好粗心大意啊，又唔係好理頭家，係又要需要阿張建升去調翻轉照顧頭家嗰只。咁而張建升已經即係對阿 Gina 有啲新厭啦。咁但係同期，咁佢層樓就喺樓上樓下啫，租出去俾松江。莉娜，咁松江莉娜，你知一企出嚟已經又索又薄噶啦，咁啊著曬緊身衫又露波啦，咁樣又褲計又靚，咁然後就終於就勾上，咁啊上去就偷情，咁啊偷情完就即係當係。啊！業主食租客咁啊，梗係張建升好開心啦。咁但係之後發覺個租客就食完就話今個月冇錢又唔交租，咁之後開始越嚟越多衰索，亦都咧發覺就係咁要錢，咁又類似等等咁樣。咁跟住後屘直頭進化到影咗錄咗影片，就勒索張建升。咁啊等等，咁於是就阿張建升就被越逼越盡啦。咁啊最後點咧？咁跟住就發覺松江莉娜就墮樓身亡。咁於是警察介入就查呢單嘅兇案，咁從而再慢慢揭發 Gina 嘅陰暗面，或者張建升嘅陰暗面。咁究竟邊個？或者松江莉娜是否真的自殺呢？或者松江莉娜是否他殺呢？邊個殺呢？這個就是懸念哭到去 ending 結局就知道這樣咯。那你問我整體的佈局有板有眼，亦都是結構嚴謹的。那當然你說純體有網民就說喂，其實都不是很難估啫。那是的，因為套戲都挺大膽，他就真的描述三個人的。以往你譬如當假面酒店啊，你有好多其實表面都係嗰幾個人嘅啫。咁你見到松隆子嚟咁樣，松隆子肯定係有問題啦。咁唔通松隆子做個嘥角色？咁但係佢都會加咗個之前有個瘋狂 fans 嚇，咁啊即係又話會追蹤佢啊，默默跟蹤佢咁，咁啊變咗多咗，起碼有多幾個 choice 俾人揀。咁呢度佢就冇嘅，真係嚇、啊。你話再計有星已經去到真係冇啊，因為你話最而家嚇搞到網上滿城風雨嘅陳國坤咧，其實喺入邊做個地產經紀就出嘅啫，頭尾出咗兩場加埋唔夠三分鐘， 係啊，得唔得？咁其實好即係好側邊，即係好嘥嘅呢個角色。咁另外 side cast 仲有就阿黃宗耀咯。咁黃宗耀其實飾演阿張建升嗰個編輯，咁由佢咧，其實佢表述咗。呢、這個編輯其實都成日要追啊張建升稿，咁張建升有好多嘢咧應承咗唔做，亦都咧好幾情緒化嘅，咁即係其實黃宗耀呢角色咧調翻轉係表述翻、側寫翻張建升呢個叫做人人皆崇拜嘅自喻系作家嘅陰暗面，亦都描述佢其實佢實際嘅真人咧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中咁樣嘅，咁我會係做翻一個咁嘅角色嘅啫，咁其實入邊又同佢個家人其實冇乜關係嘅，咁所以變咗你咁少角色咧，坦白講到尾肯定唔會自殺啦。如果自殺咁啊，柴做咩咧？咁他殺就唔係老公嘅老婆啦，唔係 Gina 就張建升。咁所以你我估你以估兇手或者最後有咩驚喜？個驚喜唔係在於個兇手係邊個，而係驚喜在於佢成個嘅拍攝，即係嗰個鋪排同埋嗰個講故事嘅手法。咁我覺得呢樣係有驚喜，尤其是喺港產片嚟計，肯定係中上。咁當然你話係咪勁到《Gone Girl》啊，或者去到外國畫啲拿啲黑色嘅懸疑片去講，甚至乎你話相對樓上的房樓下的房客，樓上的房客或者報告老師怪怪怪，咁佢都未去到咁盡。咁但係以香港本土作品嚟計，我覺得已經值得一讚啦。呢樣嘢值得大家入場啦。咁二來咧，值得亮點就係睇張建升、松江莉娜嘅演技啦。咁你問我咧，張建升不嬲咧都係。我覺得啊，真係屬於新人啊，都算係新人啦，或者叫做呢輩。雖然佢都喺即係一路向衰都2011年啦出道，咁都差唔多接近10年啦。咁但係你留意啊，張建升即係除咗做一路向西啦，其實亦都有做之前有認即係叫做。除了做依類即係向西啲嬉笑怒罵嘅角色啊，之前都拍過好多愛情笑片、輕鬆輕喜劇或者等等。咁但係佢認真角色咧都有，譬如最出名就梗係反黑入邊嘅招積哥啦。咁但係未做招積哥之前，其實做咗一鬱鬱世界入邊個阿 Jack 嘅。咁嗰陣時都係令人眼前一亮嘅。咁兼有導火新聞線入邊個阿頭嚇，咁 即係喺度一路食飯。一路同周嘉怡喺度講數，其實就話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咁樣，咁樣我覺得幾正，又係出場好深印象嘅。咁跟住就嚟到呢套，咁當然反黑招積哥就一定贏曬，亦都係佢重影以來最出名角色。咁當然你嚟到呢度，好多人就話：喂，宏觀睇張建升都冇乜理由似呢個自喻系作家，但係事實入邊佢係演到。咁而又重點佢演嗰個作家都係一個叫虛假嘅面具，喺呢個叫做鎂光燈底下俾大家認知嘅表我嚟嘅啫。佢反而好掌握到就表我就演到睇得到演出都係帶點虛偽虛假。咁而佢實際嘅本我就係、是對老婆冇感情，但係又想出去偷食。咁但係就因為責任，因為個仔而唔會同老婆離婚。咁但係偷食佢又會。好開心之餘又俾人勒索，佢面對呢個處境又有人即係老婆驚，我知道會點，咁即係嗰種心理變化，演繹得唔錯，亦都最後個位睇得到嗰種嚇。心寒嘅感覺，咁兼即係睇埋個 ending 你就知啦。咁變咗即係張建升嘅演技，如果以新演員嚟計啊，咁你我覺得都頭三啦嚇。咁啊，即係你數，即係數嚟數去都係舊嗰扎嚇啊。即係支持一下香港嘅新演員啦。我覺得呢樣冇得頂。咁另外松江莉娜，大家留意其實佢一個日本籍嘅。其實佢日本人嚟嘅應該，我睇維基佢係來自日本廣島縣出身，不過好似好早地有個組合啦，跟住唔知點樣就嚟咗香港就做 model， 就兼全職 model， 咁跟住後屘就簽咗電影公司，咁啊做一啲配角啦。咁其實呢套係佢第一套叫擔正女二或者叫女一啦。其實佢同 Gina 嚴格嚟講，佢仲重戲過 Gina 嘅咁嘅角色咯。咁入邊因為第一佢本身日本人，其實佢睇唔到廣東話嘅，但係佢講到一啲廣東話，咁當然就講出嚟會變咗有啲歪音啊。咁就係咁樣而。 又靠咁樣去演繹一個，咁佢本身當然係外表一定係坦白講性感小三樣噶啦，咁但係佢特別演得嗰種，到佢最後勒索張建升嗰下，就表面仍然保持笑容，但係又話同佢講：哎呀，要2000万真係幾難嘅，不如我俾5日時間，5日啦，咁即係依啲咁樣幾反差，表面仲係個外表好性感，但係入邊其實係蛇蝎心腸，好狠毒。咁亦都係你又睇落去都知道，其實後邊有個局中局嘅。咁呢樣嘢喺從江烈娜嚟計係喜出望外嘅個演出，咁亦都係好深印象令觀眾。咁變咗睇演技，睇佢個劇情鋪排，呢套戲都坦白講冇得輸，咁啊值得大家支持啦。咁而最正嘅就係你問我總結翻《向西三部曲》，我會覺得其實《一路向西》就係表達真係一個回歸後香港男人嘅迷失啦，你可以話佢側射。太爆太之恐倉是描述後香港的瘋狂荒謬，呢套我覺得就是真正刻畫人性的醜惡，而且是一種一個威脅啦，在呢個壓迫底下，大家點自處的隱喻嚟嘅，得唔得？咁你話配合翻而家香港時勢咧，大家可以 digest 下究竟係啦，邊個係小三，邊個係香港人？邊個係當權者的故事嚟嘅？咁推介俾大家看下，作家啲科研不中有盡。好，咁啊講完一套探片，當然啊整翻套第二套就講下啦。咁呢套咩嚟咧？喂，韓國勁嘢啊！咁啊一致好評啊，口碑爆裂啦、啊！就係、是、馮俊光啊，應該係咪好成日唔識讀個字？其實即係韓流怪客嘅導演拍嘅一套你當係黑色作品啦，得唔得？咁而最正佢啲啱啱嘅72屆康城影展入面咧，就攞咗叫做最高榮譽嘅金鐘國獎。簡單嚟計，你當係嗰年頒發嘅最佳電影啦，得唔得嚇？亦都係叫正式競賽項目入面最高榮譽。咁以往咧，從來未有韓國電影攞過。咁而韓國電影係首次攞到呢套咁樣嘅叫金鐘國獎嘅，得唔得？咁以往當然攞得最多咧，會有美國啦、英國啦、意大利啦、歐洲啦，咁亦都日本曾經攞過，包括就係《影武者》黑澤明嘅《影武者》，或者呢個由即係之前《數碼復仇》啊，金川昌平嘅《遊山節考》啊都攞過。咁而跟住你話最近期嘅我哋唯一即係代表香港啦，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叫合拍啦，而且攞嘅香港都係叫英屬香港啦。咁同中國合拍嘅就係陳凱歌嘅《霸王別姬》啊，曾經攞過嘅。咁之後咧，再攞落去咧，就係冇，真係對上一年就係2018年就係《小偷家族》《獅之如和》啊。咁而韓國片就第一套攞就呢套《上流寄生族》啊，得唔得？咁就係、是。即係眾望所歸啊，亦都係叫做話喺入呢個界別入面，今次呢套係叫做大熱勝出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咧有呢個叫做金像或者叫做獎國際獎項加持啊，當然即係如虎添翼啦，得唔得？咁而呢套戲亦都係有呢個我哋香港人一定識嘅明星啦，就係、是、宋康江啊，咁而亦即係逆流司機逆權司機入邊個司機，咁亦都係之前韓流怪客嗰個男主角啦。咁跟住另外仲有李善君、趙如真、崔宇植同埋朴素淡去飾演嘅。咁如果有睇開韓劇，咁都有譬如即係嗰個飾演上流社會嗰個男屋主咧，大家都耳熟能詳見過嘅。咁至於嗰個妹咧，都或者即係嗰個上流社會個老婆咧，趙如真都大家見過嘅。咁至於嗰個妹咧，亦都係我記得都熟面啦，只能説啦嚇。咁啊一套，咁呢套戲特別在，其實點解話同 sci-fi 有關，因為呢套戲真係完全冇科幻元素，亦都冇魔幻元素。咁但好多人都話比我嚟類比佢係我們二嘅。咁當然呢、這個頭先講過就話題材就唔一樣嘅，只不過係元素都係講呢個可以話係基層的掙扎，或者是在度講緊社會的貧富懸殊，又或者以一個叫做有錢佬同即係基層嗰個叫做矛盾，同埋嗰個兩個階層的博弈啦，你可以咁講。咁啊，透過一個叫做聚焦喺一件事入邊，咁呢套戲其實聚焦講緊都係兩即係唔計之前啲 preparation 啦，實際到結局嗰場戲咧，我諗聚焦嗰兩日內嘅事嘅啫。順時嘅理論上嚇、啊，即係順時咁去，咁啊正啊正在咧套戲其實好難歸類佢係咩戲。第一佢正就正在佢唔係文藝片嚟嘅，肯定，因為文藝片貴乎啊情感刻畫啦、情感細膩啊、節奏通常比較慢啊，同埋就寫情多過寫事，就寫個角色就多過寫個劇情推進嘅，咁亦都會可能會帶出好多等等嚇、啊、一啲信息啦。咁呢套咧，佢唔係用一般文藝片嘅手法，唔係用節奏慢啦、感情刻畫啦、角色刻畫啦去講呢件事，反而係一樣好比較寫實，亦都聚焦到後期係有啲似係一個布儀式嘅介紹嚇，布儀式嘅拍攝手法嘅，咁而又感覺、那個感覺佢係其實以商業電影嘅手法去處理嘅，包括一開頭都有幾大個 percent 係一開始係一個嬉笑怒罵式黑色幽默嘅喜劇趣劇。可以咁講，咁然後去到後期就發覺會有啲荒誕嘅嘢，咁但係荒誕得嚟咧，佢又加少少驚慄元素，亦都有少少咧猜謎，置咗啲伏線俾你有啲 cheese 橋元素。咁之後劇情一轉直下啦，就開始就到去啲密室，唔好話密室啦，即係叫一幾人一景困獸鬥嘅好有張力嘅表述。然後最後再嚟一個幾荒誕式嘅童話或者預言式嘅 ending， 咁呢樣嘢咧幾樣嘢其實個拍攝手法幾唔同，咁但 overall 都係覺得佢係以提供娛樂性，令到觀眾唔會悶，三來就每樣嘢都會唔同時間俾啲一係笑位，一係俾啲驚喜你。咁佢以咁樣嘅大方向去寫呢個故事，包括劇本同埋拍攝都係。咁起碼佢唔係一套真係純粹拍嚟攞獎嘅戲，但係佢卻具備咗攞獎嘅特質，包括入邊係好。角色刻畫好到啦，好鮮明啦，入邊講嘅嘢係言簡意賅啦，好多象徵意義啦，亦都有好多隱喻啦，亦都係一個叫做近乎預言式，逼到你觀眾反思嘅一個結局。咁無論編導演攝都係上乘嘅，咁先吹佢唔著。即係本質係八套商業片，但係出嚟卻具備咗攞呢個國際獎項嘅或者叫做攞獎戲嘅特質咧，呢樣嘢就真係完美 fusion， 或者可以咁講，世間上有幾多少導演做得到呢？因為人人都想拍套娛樂到觀眾，亦都票房賣座嘅商業片，咁但係卻又做到攞獎電影嗰種發人心省啊，帶出嘅社會問題啊，亦都係睇到電影嘅技術技巧，仲要可能呈現到特別嘅特質，或者推動到人有唔同嘅反思等等，咁佢有齊曬呢樣嘢就真係喜出望外，而且亦都係睇到個導演功力好成熟，亦都好高，亦都嘗試撞新嘢嘅。因為套戲咧，其實你見我頭先講到咁複雜啦，其實佢個拍攝個整體個氛圍或者個手法咧，其實係不停變嘅。佢由喜劇變驚慄片，到懸疑片，到最後黑色溝片。但係佢個演員嘅演繹咧，由頭到尾冇變過喎。佢又唔會話開頭就特登演得好浮誇，到中段就特登演到好緊張、好驚。咁佢哋個性格同埋個演技個 個嘢係適如其分嘅，你安曬落去咁多 part 咧，其實佢冇改變，反而變嘅只不過係側邊出現嘅客觀事實嘅啫，或者側別變嘅就係個劇情，佢遇到嘅人物，咁呢樣先係高咯。咁喺咁難掌握，就話一套戲入邊有幾種唔同嘅拍攝風格，但佢擺埋一齊係。完全唔突兀，亦都係個過渡，個順序係會因事而變。你慢慢地變做經律，經律慢慢變做懸疑，懸疑慢慢發覺原來係最後黑色荒謬，係一個大諷刺。咁你越出嚟個效果好難掌握嘅，正式，尤其是好多時都係啊，你少少認真嘅黑色片，你拍得歪少少就變咗俾人笑係七㗎啦。咁你。大把人想拍溝片，就啲人又話笑佢為溝而溝啦。大把人想拍懸疑，咁但係懸疑得嚟一家搞笑咧，又會變咗質嘅。咁佢呢個就真係掌握得好好咯。咁我已經去到唔係話黑色荒、黑色幽默呢個層次，係去到黑色荒謬，而又有到令到你。睇完會真係又覺得啊，基層原來係咁慘，嗰、那個強烈對比好鮮明嘅。咁一套咁樣嘅即係都幾煩心醒嘅作品。咁所以咧，即係攞獎係實至名歸，而又我希望佢票房都收得啦，因為佢其實符合曬劇情片嘅元素。即係如果你中意睇慣叫做咁，佢肯定係冇乜動作嘅，即係以劇情掛帥嘅。cheese 橋嘅劇情片呢套都唔會令你失望，咁我希望佢真係可以票房好高啊！咁而讚就當然係讚導演啦，咁而個編劇咧查一查先，呢度就冇寫，維基又冇寫到編劇，我唔知道。咁而佢係特別在，即係我結局我唔會穿啦。咁但係你如整體個故事就係一班基層佢。透過自己偽造學歷或者偽造，總之一定透過講大話啦。咁啊，先由個仔咧就入咗去做個英文嘅，但係個仔講真本身英文都唔係差嘅，但係其實佢冇嗰啲名牌學校啊，又話冇去過外國深造咁樣，但係佢偽造呢啲學歷咧，咁其實個仔就啱啱都係話考大學。又去過軍訓，最尾出翻嚟又考大學考唔到，咁而家就即係你當係做住兼職，再嚟緊會再考入大學嘅呢個咁嘅年紀，我估都係講緊二十歲咁上下啦。咁佢先做咗嗰個上流社會嘅英文補習老師，咁又唔覺意地溝咗嗰條女嘅，得唔得？咁同期亦都有咧唔同嘅原因啦。咁啊，跟住又講佢點樣處心積慮，又治咗佢個妹。咁佢個妹咧入去就做咩咧？就係、是、做嗰、那個佢個上流社會，除咗有個女啦，仲有個細佬。咁、那個細佬咧就話講佢細細個遇到一件事。之後就講佢又唔同埋唔係好中意同人溝通，又講佢好會周圍玩嘅，又都好唔專心嘅。咁所以咧就偽造學歷，話個妹識得呢個喺名牌藝術學校畢業，兼又識得讀呢個藝術心理學，咁又識得藝術治療嘅。咁於是治咗個妹入去，就幫個細佬就教佢畫畫，兼進行呢個心理輔導。咁跟住就用計整走埋本身呢間。上流社會的司機，咁然後就個司機就換翻就係阿宋康江入去，然後最後整走埋服侍咗佢哋咁多年嘅女管家，然後就置埋阿媽入去，咁所以四個就最後成功入曬呢個上流社會，咁所以就話所謂嘅寄生族啦。咁但係當然就入曬去正常就呢個故事就去到我諗九個字咁上下啦。咁呢點樣入去？中間用啲咩橋都過癮，抵死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可以話叫黑色喜劇嘅包裝。咁但係之後個大轉折位就交代翻究竟個細佬當年見到啲咩呢，然後先話當佢哋好開心，有一個上流家庭就個細佬生日啦。咁啊，佢哋決定去一家全家去露營，於是交低咗間屋俾個女管家。咁於是當然佢哋四個就一齊嗰晚又喺度好開心，又飲酒又食燒肉，又喺度哇喺度住，咁啊覺得自己已經即係可以寄生寄居落呢個家庭，呢、這個謊言只要唔被人打破咧，佢就可以。一勞永逸啦，好享受啦，之餘就有人撳門鐘，咁其實就係嗰個被趕走嘅女管家翻翻嚟， 咁然後從而將個故事一轉直下，變成一套好緊張刺激，亦都好懸而荒誕嘅一個故事。咁點樣扭橋我唔講啦。咁最後咧，亦都係因為少少嘅。我哋可以話少少嘅錯誤啦，又導致後面越嚟越大嘅嗰件事。咁而最後其實男主角係可以全身而退，但係佢又有所失控。咁而個失控位亦都係之前埋曬伏線，包括就有啲味道啦，包括佢同佢老婆搞嘢啦，包括咗佢對啲仔女嘅。嘅評價啦，包括咗佢對自己嘅評價啦，即係總之有好多嘢原來暗藏咗喺前面嘅小伏線咧，先造就最後嘅失控。咁嗰個失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側寫政治隱喻啊嚇。咁最後就完成咗呢套戲嘅。咁你回顧翻，雖然最後結局荒謬，咁但係確實佢處處見到佢埋咗伏線，亦都處處講佢有細膩嘅表述。咁呢樣嘢又係非常之高嘅。咁而演技冇得顶啦，宋康江同埋佢老婆都冇得顶，兼其实个被赶走嘅管家都冇得顶，跟住而两兄妹吓，个妹亦都虽然唔系好靓啊，但系确实有演技，而且亦都好有亲和力嘅。你问我吓，虽然个样都有啲 M K 样吓，咁而饰演上流社会嗰一。對咧又係冇得頂嘅，即係雖然年紀都唔係好算細，但男嘅型，女嘅索，咁啊仲有一場情不自禁客廳嚇自摸咁樣，咁啊即係又係好鮮明嘅咁樣。咁當然你話整體點解話套戲值得大家入場睇？因為咧我自問都睇唔少依啲叫做溝片或者叫做得獎戲啦。佢呢套都真係幾非一般嘅個拍法，因為你問我正常嚟計，類似題材你可以睇翻之前 Burning 啊，即係咩燃燒的愛啊，係啊係啊，咁類似咁通常都會比較極端嘅，一係就描述咗上流社會嘅黑暗，上流社會嗰班奸嘅，或者背後都有陰暗面。表面是中，其實是奸。但是這套最特別呢，它描述上流社會呢，其實你宏觀看最後那家人究竟有沒有罪呢，其實某程度上它沒有，正常你會刻畫階級分層上流就當然是當權者，當權者當然是高牆啦。但是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家人是真的一幅高牆呢？其實不是，他寫得是很正常很現實的。而你問我基層那班是不是很慘呢，他又不算，當然都慘，表述到即是住在貧民區，跟住後來落雨水浸，跟住啲屎渠又爆，哇，在很污糟的環境最後都可以攞支煙在吃，即是有這些很鮮明的鏡頭。但是你說他們是不是慘，又不算很盡，他們沒有一些很極端很誇張化的手法，第一冇，第二佢哋入邊都，你話佢係咪奸咧？佢只係個目標係求生存嚇，咁佢能夠做到最後嘅失控，都係因為一啲變化、一啲小錯誤嚇，跌咗落樓梯啊，又或者點點啊，走唔甩啊，匿埋咗喺個客廳底啊，咁一啲小錯誤、少累積咯。咁我覺得反而係想即係講側寫翻即係人嘅無奈咯，你問我，我會咁宏觀咁講。咁你問我係咪好重，好似我們二咁樣嗰種批判咧？佢又唔係，佢哋反而係都幾 open 一個處境俾你，然後等觀眾去反思。其實你剔曬剔邊邊咧，我又覺得，我相信冇人會幫窮嗰班人嘅喺呢套戲。獨立睇，咁但係你話係咪代表上流社會又係抵死咧？佢又唔係，咁呢個先係特別咯。咁當中有好多嘅情節，嗰、那個係咪喺韓國人心目中會有啲政治隱喻咧？咁呢樣嘢我都自問唔係好熟韓國近代或者佢嗰個社會究竟有啲咩訴求啊？會唔會其實有啲嘢借喻緊啲政黨啊，或者講緊某一啲事咁樣？咁我唔敢講。咁但係你遇喺一個咁荒誕嘅題材入邊，確實係以人性嘅刻畫，佢呢套就真係淋漓盡致嘅。咁而入邊最後 ending 個仔揾得翻爸爸， 但係有一個叫做虛構嘅幻想情節，最後醒翻，咁呢個又係有神來之筆咯。咁我估最我自己如果睇，我覺得套戲表面係講緊貧富懸殊嘅矛盾鬥爭，實情我係講緊即係人嘅無奈，或者人嘅不可抗力因素。富貴人隨時會死，會遇到意外；貧窮人隨時有機會會俾你成功，但係可能到頭來都係一場夢。咁我反而你問我睇到嘅嘢就呢樣。咁當然入邊應該有好多信息，好多隱喻咁啊。等各位觀眾，我推介大家入場啦。咁啊，亦都值得分分鐘呢套戲可以二刷三刷。女仔睇男仔睇又未必同，睇多一次又可能有唔同感受。佢入面四個家庭成員，再加即啱都講，即係有個隱藏角色嘅，再加個女管家，究竟象徵有啲咩呢？係咪象徵勞動階層啦、畢業生啦，跟住女性角度啦，跟住做咗傳統女性啦，跟住然後即係一個從屬關係嘅仆人啦，服侍咗耐嘅仆人啦，咁另外就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咁好表象就代表六個人象徵呢六個界別咯。咁但係你話入邊實情係咪有好多隱喻，又涉及到童軍啊，有摩斯密碼啊，有好多即係風，即係冇差別殺人啊、失控啊、仇恨啊、報復啊、妒忌啊，咁最後又炒埋一碟咁。咁你問我可以大家慢慢細嚼咯。咁當然好多人都話會將呢套同上年又係金鐘國獎冠軍《小偷家族》兩邊去比較。嗱，我個人意見，我又覺得兩套真係好難比，真係要比，我只能說我喜歡《上流寄生族》，但我覺得《小偷家族》會拍得好啲嚇。因為《上流寄生族》都係你問我啦，講到尾啦，如果你話以一個宏觀睇，始終佢都一套商業嘅電影啦，而且佢亦都係以劇情掛帥。你問我最後個 ending 咧，係真係有少少北嘅，即係呢度我都即係呢度少少串啦。因為最後講嗰、那個一個家庭嗰個僆仔，即係做補習老師，佢最後俾人哋有嚿石啦，得唔得？咁、那個石有象徵意義啦，嚇背負住即係窮人背負住嗰種嚇、啊、包袱啊，你可以咁講。咁我開頭曾經我有諗過嚿石。最後殺完人，佢裂開咗入邊，原來係個肉，係塊肉嚟嘅。我開頭成日係認住會咁嘅，因為嗰粒石佢設計到好似嗰啲即係肉嗰啲原石咁樣。咁我諗住最後呢啲橋嘅最後 twist 橋啊，你最想富貴嗰陣時又富貴唔到，但係最後經歷啦，唔覺意又會做咗有錢佬啊嘛。我成日以為係咁，但係最冇呢樣嘢啊，得唔得？咁嗰個最後係由翻個佢中意佢嗰個即係呢個上流家族嗰個家姐啊，即係嗰個女大女咧。就落去就救佢，咁所以因為佢落得去救佢，其實理論上呢個女仔已經知道佢間屋其實有密室咯。咁其實有密室後邊個結局其實理論上唔 work 嘅，即係我覺得起碼都唔成功。咁但係佢好明顯噶，佢落得去揾個男仔，佢好明顯見到嗰個櫃係開咗。咁你就算你話點樣緊急情況都冇理由睇唔到。咁我覺得咧，你要 cut 咗呢個 moment。好簡單啫嘛，你話描述個男仔其實搏啊冇死到，又冇暈到，佢都流曬血重傷，跟住躝下躝下躝到上廚房，跟住先喺廚房度救咗先見到嗰個女仔，那個女仔咪孭佢出去，咁然後接翻套戲，咁你其實多咗呢一幕戲咧幾個 shot 嘅啫，你已經成套戲通透好多，咁所以我覺得咧佢都有啲北嘅，二來咧套戲嘅譬如佢同呢個補習。上流社會個家人之後點咧？佢個細佬點？佢個女點？同埋個女其實係中意呢個補習老師，但係後屘知道補習老師原來全部嘢都係假噶嘛。咁個女點自處咧？佢條愛情線啊斷咗嘅。咁上流社會家人嘅下場都斷咗嘅。咁我覺得係有啲美中不足，或者叫斷線咯。咁蘇花，你話都係講基層，小偷家族以基層講愛啦。一來正面啲啦，二來其實係犀利好多嘅事實。咁當然拍法唔同，《小偷家族》係攞獎戲，亦都係文藝片。呢套擺明係商業片。咁如果你話喺商業上佢做到商業上嘅成功咧，就我覺得有加持啊。咁但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小偷家族》好啲，但係我自己 就中意上流寄生族多啲咁。咁至於大家點評價呢？值得大家入場睇，亦都值得支持一套喺可以話喺商業片同文藝片攞到咁絕妙平衡嘅一套上佳作品，值得支持，亦都值得入場睇。三來呢、這個韓國導演咧，即係韓流怪客，同埋就算之前俾人插嘅玉子啊，我都覺得正嘅，咁都入我嘅即係必睇導演名單。而家都唔止三大啦，起碼有五大啦，唔得。咁啊，即係呢個奉俊光咧，值得大家期待同留意。Thank you。好，跟住落嚟講一套啊，真係文藝片啦，亦都係純文藝，亦都係似呢個叫社會電影啦，就係、是、馬來西亞嘅華語電影叫做《光》啊，得唔得？咁呢套《光》咧，其實就係留住呢個叫新導演啦，個新導演又叫做郭修容喎，應該係咪容咧？定係算咧？算書個算好似係啦，即係郭修算執導嘅一套電影。OK， 咁而入邊就用咗一啲都新嘅演員啦，包括莊仲偉、張信源同埋陳子榮三位。咁啊，陳子榮其實就係、是、哦，原來馬來西亞當紅女演員嚟嘅，得唔得？咁但係佢就叫過場出一出，就叫做令套戲冇咁得男仔嘅啫。咁實情入邊咧，套戲可能即係實情聚焦就兩兄弟嘅啫。咁而個細佬就要照顧住個哥哥，因為個哥哥其實係患咗自閉症嘅，就係咁樣。咁條戲軌咧，你當佢點解叫社福電影或者叫社會電影，就因為都係表述呢個弱勢社群啦。咁以往個名叫光咧，咁通常梗係弱勢或者係慢㗎啦。咁而日本2017年都有套同名電影叫《光》啦，得唔得？咁但係呢套就完全冇關係，即係咁啱個名一樣嘅啫。咁原來呢套特別在第一就個導演就係郭修算啦 ，OK。其實佢拍翻佢爸嘅哥哥嘅故事，係真人真事，自己嘅經歷改編嘅。咁而原來佢當年啊拍咗套短片講呢件呢、這個主題嘅 ，OK。咁而因應個短片成功咧，再變成一個叫做長篇電影啊，即係叫長電影，即係接近其實個半鐘啦，佢又冇兩個鐘嘅，嘅一套電影啦。咁就係、是、而佢個妹咧就。都是演藝界的，咁啊，佢個妹就叫郭修旭啊，孫旭個旭啊，比較特別啦。咁仲係歌手嚟嘅，兼就唱歌。咁呢套戲入邊嘅主題曲咧，同埋啲歌詞都係佢填，同埋就係唱。咁首歌就係當年原來係個妹咧唱俾哥哥聽嘅。咁所以變咗睇得到佢即係三兄弟姊妹咧感情好好。咁而個哥哥其實雖然患咗自閉症啊，但原來喺套戲入邊。就講佢好有音樂天分，咁但係真實其實佢有數學天分。咁佢哥哥其實而家都係講緊做咗數學講師，得唔得？咁唔係話一無是處啊。咁就大概咁樣咯。咁而你問我咧，那個叫做套戲入邊就你問我就基本點解話似台灣片，就因為個。攝影啊，個故事敘述個風格都似台灣電影啦，咁基本上就可能都會啊，攝影上會多啲 soft 啦，多啲 soft 鏡啊，比較爆啊個光度曝光大爆啲，咁二來就節奏整體比較慢啦，亦都會多好多對白去交代劇情，少啲嚇，即係多啲好多文戲，好多坐喺度傾偈講嘢嘅文戲，少啲真係劇情動作上嘅推進。咁當然都有嘅，又唔係話真係好多嘢講，咁所以都似嘅。咁而出嚟個效果特別在咧，你問我喺文藝片嘅角度咧，呢套戲都幾成功地描述到即係自閉症患者究竟係一個點咧。其實佢又唔係弱智，佢又唔係思覺失調，佢又唔係過度活躍嘅。咁佢係只不過係好難集中，好難做社交，講嘢會有自己嘅。嘅對應嚇，即係你會覺得佢係異於常人嘅啫，但係又不至於係怪嘅。咁呢、這個、自閉症嘅表述就好成功嘅。咁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個呢、這個飾演哥哥文光嘅角色就叫做莊仲偉啊。咁其實原來當年拍嗰套短片都係揾咗佢做，咁而有個短片好成功，亦都好得到馬來西亞嘅大眾關注。咁然後再拍呢套，咁呢套啊莊仲偉真係冇得頂嘅。佢飾演呢個自閉症患者咧，佢除咗飾演到佢自閉症 患者的真咧，亦都識令到佢幾有親和力，會令到觀眾同情同埋覺得佢可愛。咁其中一個手法，佢係將一啲我懷疑閩南話，佢又未必係國語，佢好有自己講閩南話嘅風格嘅。譬如上上細佬，唔係上上細眾，上上上乜上上豬咁就，即係有啲將個尾咧個平仄咧收咗落去向下嘅。好難解釋俾大家聽，你話宏觀睇好似佢講緊韓文，但又唔係，佢明明講緊國語，但佢會將國語個通咧，人哋通常個結尾收尾可能會向上噶嘛，佢特登會全部説話嘅尾都係向下，咁就出嚟個感覺會一個好獨特嘅説話風格，係佢同其他人或者喺成套戲入邊其他演員唔同嘅。咁呢樣嘢又塑造到佢嘅獨特之處，令到你知道佢係異於常人嘅咁樣。咁而個細佬喺呢套戲入面都做得好啦，就張順元啦。咁亦都係即係講佢點樣啊 ，keep quiet 啦。為咗照顧個哥哥，放棄咗自己一段感情啊，亦都啲錢就愛嚟交租啊，好吃力啦，好辛苦啊。跟住但係個哥哥唔知點解又話想買琴，但係又冇錢買啊。跟住後屘又 keep quiet 去洗碗啊，又講去淘工啊。跟住後屘又 keep quiet 講原來要執玻璃樽，執好多玻璃嘅容器，甚至乎最後喺個百貨公司見到一個靚嘅水晶嘅盤，佢又偷咗，但係後屘差佬查到上嚟，睇閉路電視認得佢，跟住佢歇斯底里啊，鬧啊，打佢大佬啊，最後大佬離家出走，先知道失去咗哥哥，然後就憑住佢以往接觸過嘅人，佢先知道個哥哥執寫翻哥哥嘅性格，佢個目的，佢收集啲玻璃器容器做乜？佢究竟哥哥最重視嘅係啲乜？哥哥最中意嘅係啲乜？咁樣，然後再透過咁樣去慢慢去揾佢哥哥嘅過程，其實就細佬揾翻佢自我咯。亦都最後哥哥出翻現，咁嗰啲玻璃原來做咩咧？咁呢樣嘢就好離譜啊！其實佢將一紮嘅玻璃或者水晶嘅嘢串埋，就用個踩單車個輪啊，令到佢嗰轉嘢好似組成咗一串嘅串燒，然後喺度轉，咁另外上面再有啲水就一路滴落嚟，咁佢就話咧嗰啲玻璃喺度轉咧。嗰啲靚玻璃啦，啲水滴落去嗰下就會有啲叫做共振，就會出咗啲音，透過去揾隻手去按住啲水，唔俾啲水滴，或者滴啲水唔滴啲水嗰下，就好似一路串緊嘅玻璃串燒，佢隻手就好似做到鋼琴咁嘅效果。咁個目標原來重現翻當年嗱，佢兩個相依為命，點解咧？一老豆走咗佬，接受唔到大佬係。過度呢個自閉症，但係佢阿媽一直就湊住佢兩個，直至到大咗咧，佢阿媽就操勞得滯，就生癌死咗嘅。咁原來臨死嗰下，佢個大佬嘅記憶，佢阿媽曾經彈琴唱過嗰首歌，咁於是佢大佬就係要重現翻呢首歌咯。咁而呢個描述就即係點解叫光，就因為呢套戲個男主角叫文光，咁而佢係有叫絕對音域嘅。咩叫絕對音域？就係話佢聽過一粒音咧，佢可以好分辨到嗰粒音，而且噏得出嗰個音嘅 A B C D E F G 咁樣，即係嗰個音調，咁亦都係一聽就記得咁樣，咁啊叫絕對音域咁樣，同埋係好準咯，對音樂嘅準成咁樣，咁呢個就係個天分啦咁樣。咁你問我 Over All 就整體嘅係都係咁樣嘅佈局啦。咁入邊即係兄弟個情感個刻畫都到位嘅，反而你問我有啲瑕疵就係佢去上個垃圾車。跟住就去到呢、這個倒垃圾嗰、那個即係叫做亂即係嗰啲垃圾收集嘅地方又揾玻璃，咁但係之後講佢點樣可以咁遠都可以行到翻屋企，咁嗰啲有啲超現實同埋有啲矯情啲嚇，我覺得又唔使話去到即係嗰啲咁樣垃圾收集區揾到塊玻璃，終於揾到個杯啦。跟住舉高手啊 ！I got it 啦！跟住後面仲有啲白鴿飛過，我覺得呢啲啊做咗少少嚇，咁啊叫呢度有啲瑕疵啦。整體都賞心悦目嘅。咁而因為大家理解全部都聚焦一個自閉症嘅男仔，再加一個兄弟，咁所以一定要做硬加，起碼第一就加條女啦。咁條女其實飾演就係巧遇去搭巴士，阿文光去翻工。 在那個巴士上面會遇到的一個朝頭早會搭車去上堂，因為他做幼稚園教師的索女，咁啊跟住然後透過一些小誤會咧，佢同個女仔有溝通。咁而其中一個感動位都係個大佬後屘揾翻呢個女仔，先知道啊個哥哥收集玻璃杯嘅痕跡為咗啲乜嘅，咁有少少伏線啦。咁啊又多咗呢個陳子穎咯。咁二來佢仲有個就係男細佬個朋友啊。咁呢個特別啲，因為馬來西亞可能係華語嘅關係啦，佢其實就有國語、有閩南話，同埋亦都有粵語嘅。所以呢個肥仔，有紋身嘅四眼嘅即係男仔朋友嘅角色咧，佢就揀咗個講廣東話嘅，咁啊變咗我哋香港人睇啊分外親切啦。咁佢又飾演一個睇住佢兩兄弟，亦都係自己好似開咗間小店，咁可以咧請啊自閉症哥哥去嗰度洗碗嘅一個咁樣嘅朋友啦。年紀同阿細佬一相若嘅啫，咁但係講佢往往個細佬一鬧啊、迷失啊或者衝動咧，都靠呢個肥哥哥去舒緩呢件事，亦都叫做係似兩兄弟嘅和事佬咁樣咯。你當係咁，咁所以喺個劇本入邊都有作用嘅。咁啊，整體咧，你問我以馬來西亞嘅文藝片入邊嚟計，可能都以往譬如恨係咪啊？咩大手拖小手，都係趨向可能會矯情啲。咁呢套除咗話執垃圾嗰幕之外咧，其餘都 OK 嘅。咁亦值得一讚細佬打阿大佬歇斯底里嗰場，因為差佬知道佢偷咗嗰個水晶盤咧，嗰場細佬係演得幾真係幾真實同埋幾入心，係有感染力嘅。咁反而另外阿莊仲偉演自閉者真係冇得輸咯。咁呢樣嘢亦都係中意睇依類叫社福電影或者叫做小人物弱勢社群故事，或者齋睇一啲即係比較基層啲生活，亦都係以小見大嘅電影咧。咁值得大家入場啦，值得。好，最後啊，講講呢套就《華氏119》啊，咁其實導演就係 Michael Moore 啊，咁 Michael Moore 有啲咩咁勁咧？其實就勁到可以係可以話美國拍紀錄片嘅一級導演啦，得唔得？咁點解咧？因為佢係專拍一啲咧，即係同美國社會有關嘅電影嘅，咁而佢喺史上嘅美國史上啊最賣座嘅九部紀錄片之中咧，有四部係出於佢手嘅，得唔得？咁而之前最出名就係《華氏911》，就係以一個批判嘅角度去講呢、這個即係當時嘅總統啦。咁啊，亦都有啲陰謀論嘅，得唔得？咁而《華氏911》嘅成功就係獲得咗呢個康城影展嘅金鐘角獎。亦都係喺商業上嘅成功啊！佢係攞到話影史上個投資回報最高嘅紀錄片，得唔得？咁啊，轉定咗佢地位啊！咁呢套點解咁啱又叫華氏911，又反翻轉叫華氏119咧？因為原來11月啦，因為美國嘅計法就月份行先噶，11月9日其實係阿特朗普應該11月7日投票嘅，8日點票，9日宣誓。咁所以美國總統宣誓當特朗普宣誓當呢個美國總統嗰下，其實就係11月9日。咁所以玩翻個位就叫華氏119咁樣，係啦。咁啊呢套戲，咁華氏119正啊，正在呢這個要講翻 Michael Moore 嘅紀錄片風格啦。咁啊嗱，當然紀錄片咧有好多派別嘅，有好多派別紀錄片就話堅持咧，你係第三身嘅身份，你不能夠剔曬嘅，而又客觀地描述呢件事。得唔得？咁而即係做到絕對客觀，就係紀錄片應有嘅心理質素或者個素質，得唔得？咁呢個當然有一派啦，你當係叫客觀類紀錄片。咁但係亦都有類就話咧，其實你冇可能完全客觀嘅，因為你拍嗰下都有個鏡頭啊嘛。除非你下下偷拍嘅啫，即係100%偷拍，而真係嗰個人完全唔知嘅啫。如果唔係，你實有啲嘢㗎。 而你明知有個鏡頭對住你，咁所以有人就話，既然唔能夠做到 100% 客觀咧，不如就話其實紀錄片係經過人去拍噶嘛，你拍一定要有素材上嘅取捨啦，你唔會拍完如實地閉路電視咁樣擺喺度十幾個鐘俾人睇噶嘛，咁你一經過剪輯咧，都有你主觀嘅意念喺入邊嘅，邊啲短咗，邊啲少咗，邊啲多咗，其實你都有某程度上有自己立場。咁所以有人就話，紀錄片其實唔應該絕對客觀，應該要有自己嘅立場。只要你透過寫實嘅事，即係嗰樣嘢唔係由人 dramatical 咁演繹，亦都唔係造假，係現實真係發生緊，而又將一紮真實嘅記錄的片段串成一套你想講的立場，你想講的東西交代出來就是好的紀錄片，所以都可以說叫做主觀紀錄片和客觀紀錄片。那 Michael Moore 肯定是主觀紀錄片的名導演，行不行？那他的強項就是可以 analyze 到很大量的資料，然後擠咗落去，透過佢個 VO， 佢自己會做翻呢個旁述㗎。然後透過 VO 串連住好精要嘅部分，然後就表述到佢自己主觀嘅立場。咁呢樣係紀錄片最難做嘅嘢嚟嘅，因為大家如果你拍過就知，即係當然拍紀錄片相對唔會好似拍 drama 咁複雜啦，因為起碼你冇得 retake。同埋你一定冇得話現場打燈啊，現場咩？最多你收音加直接照埋去補少少燈嘅啫。咁問題就你記錄咗好多，你長毛，你點樣剪翻個真係緊，即係一個叫做精華？你喺點樣喺一萬樣資料入邊揾到你兩三樣有用，而有兩三樣嘅好，一萬樣嘅兩三樣，即係兩三分之一萬。但係將依扎嘢串連成一個係有起承轉合，亦都係唔悶，亦都係好 straight to the point， 亦都係好或者叫引起人反思，甚至乎表達到一啲鮮為人知嘅真相。咁呢個技巧其實係好需要歷練嘅，得唔得？咁呢個名導演就冇得頂啦嚇 ，Michael Moore。咁其實佢本身1954年出世，咁其實佢都60多歲啦。咁但係事實又確實係叫做手不一指嘅紀錄片導演咯。咁而呢套咧，你都知佢一講以呢個 Donald Trump 做總統為開首。咁佢亦都有暗示佢贏到個選舉，佢之後嗰幕就見到阿普京係當選俄羅斯，又當選應該話有當選俄羅斯總統，行出嚟嗰個就職禮嗰個鏡頭。咁你問我佢係有暗示，其實普京當選，唔係特朗普當選係普京有份大力幫助。咁但係佢冇講到明，咁呢啲就驚偉胖啦。OK 啊，我覺得合理嘅。咁而入邊佢套戲其實就係講話依個 Donald Trump 已經叫做做咗美國總統幾年啦，美國變成點咧？呢、這個咁瘋狂嘅領袖點解當初會調翻轉逆轉性贏到咧？因為人人都睇好希拉里噶嘛。咁佢就先講 Donald Trump 嘅黑暗。Donald Trump 的人品，他的政治上的傻，怎樣口沫遮攔講嘢，咁另外他的家庭生活，他的人格的描述都有講，亦都有暗示他會搞自己個女嘅，咁樣啊，即係大暗示嘅啫嚇，即係有冇實際咧？唔敢講。咁總之話他的人格好有問題。咁點解當選總統？美國而家變成點咧？有排大家受啦，然後再講翻胡一個倒序，講翻參選嗰下，由參選關鍵性嗰一刻，希拉里點做，佢點做，有啲乜嘢網絡上嘅嘢，線上線下出現咗啲咩事，咁然後點解會有啲關鍵州份民主黨都會輸？點解啲人又會投 Donald Trump？咁然後就除咗講共和黨嘅腐敗，亦都有講民主黨嘅腐敗。其實兩個政黨都有講，透過特朗普當選呢個現象，佢描述最後就話呢個咁瘋狂嘅人，其實係由美國人揀出嚟。咁點解你會揀個瘋狂嘅人？因為而家美國都好瘋狂，加上兩大政黨其實都係冇妥善地理解呢個基層究竟美國人面對緊咩問題，咁從而其實入邊亦都有人係採取焦土政策， 唔投共和亦唔投民主黨，所以令到傳統民主黨嘅票倉咧係有大部分嘅失票嘅，咁兼造就好多另外窮人就覺得要求變，民主黨都係幫緊有錢人，咁所以寧願投共和黨啦咁樣，咁類似咯，咁但係佢依度都有帶出就其實啊。特朗普是最有錢的，你照計一個窮人你應該仇富的嘛，為什麼你會投個商人走去當選呢？其中一個 point 就是他在線上包裝到特朗普是史上第一個即一個即國際企業家，而且是美國最成功的企業之一去做總統，未試過的，因為以往總統都是從政的而已，未試過由經濟一個成功企業家做總統，會不會將美國好似供佢嘅企業咁打理，咁令到美國振興到經濟咧？咁啊叫做黑塑造到一個咁樣嘅夢俾基層，咁啲基層嘅人投佢咯。咁當中其中一個轉捩點咧，就話原來民主黨咧，你表面又話講佢希拉里都係唔好啦，又有電郵事件啊，有啲醜聞啊，最大禍原來當年奧巴馬曾經共和黨有個州咧。就話有個食水問題，就係喺美國好出名嘅，應該2004年開始發生。就話講嗰個共和黨嗰個州長，其實共和黨人嚟㗎，點樣貪污腐敗？明明佢呢個省咧就可以飲個好乾淨嘅湖水，但佢又話要做多一條水嘅工程咧，就駁落去某個河度。咁然後駁咗啦，就透過呢單工程又可以哇點樣可以有啲工程啊，又可以俾到上流社會好多人有得益啦，咁知道又創造咗幾多個職位啊！咁知佢自己喺依度又賺好多錢啦，但係嗰個河嘅水發覺原來有鉛毒嘅，咁跟住就令到嗰個省開始好多僆仔有甩頭髮啊，又會有人皮膚病啊，跟住孕婦又有問題啊。咁但係問題咧，永遠調查查極，去攞水板又造假啊，跟住點樣又總之成日都話啲水冇問題，咁啊令到哇民意升温，跟住又投訴又成咁樣。咁但係嗰個省咧，好似話係美嗰個州。州份其實是美國其中一個數一數二窮的，也都住了很多黑人，很多非白人人士，咁總之最後就愛莫能助，闊佬懶理，最後動員到不知幾多年，2008年啊，就類似啦，唔記得咩年份，就揾到奧巴馬，應該話之後係2011幾年啦，奧巴馬過嚟，咁因為呢個問題 last 放咗好耐噶，即係直頭去到成十年都冇改進過嘅，咁而最後就奧巴馬終於飛美空軍一號去到嗰個州，咁大家都眾望所歸，諗住民主黨嘅奧巴馬就應該會為民請命，而且亦都會有帶來一啲改變，亦都會可能勒令呢個州政府介入呢個州份，又勒例勒令佢哋去改善咁樣。咁但係誰不知呢，奧巴馬嚟到喺個公開演說度，竟然就話要求飲杯水，飲完仲話呢杯水冇問題，咁啊真係令到唯一叫做等咗咁耐，2014年啦呢件事，咁有 last for 2014年至到現在，即係唔係04啊，講錯2014，咁至到好多人諗住最後希望就美國總統可以幫佢哋出頭，但係竟然都原來。都是跟官商勾結的，咁令到市民對民主黨好失望。咁所以當中佢亦都講有好多個傳統嘅民主黨嘅票倉嘅州份咧，係好多基層係寧願投白票，焦土政策都唔投民主黨。咁令到民主黨即係傳統票倉幾個州份嘅選舉人票都輸咗，加上佢又輕視咗特朗普俄羅斯嘅駕馭啦，同埋佢俾到窮人一個憧憬，經濟上嘅憧憬。咁你問我美國，你話窮人多定富貴人多？咁最後都係一人一票啫嘛，咁所以造就咗呢個逆轉性，亦都叫個瘋狂嘅現象咯。咁你問我套紀錄片好表述到而家美國人幾有幾慘嘅，亦都有譬如咩奧巴馬醫保啊，跟住講呢個水嘅事件啦，咁亦都咧有講到美國世代之爭嘅新生代。點樣影響呢？喺政治上影響，亦都描述有一個州因為槍械管制，咪走咗個人出嚟，就呼籲啲人遊行。咁但係被嗰個州長啊話佢似呢個 lesbian， 又話似係 tomboy。點知佢講完呢番言論，一日就喺經過 一啲後生仔網上嘅發酵，全國轟遊行，佢一日之後就落台啦。咁描述就話點樣透過線上同埋點樣話有一扎真係好細個嘅僆仔自己組咗個政黨，個基地只不過喺個地牢下邊，一路又有機打又有嘢食咁喺度開會，咁樣點樣憑住佢哋喺上網啊 share 好多嘢啊，拍片啊 YouTube 片啊，又話好能夠打動到美國嘅年青一輩，咁啊大家會聽佢話啊咁之類，咁即係都描述咗一個叫做世代之爭啦，亦都係描述到年輕人點樣。可以影響到呢個政壇不能忽略的力量嘅，當中喺槍械管制嗰度亦都有講，民主黨同共和黨兩邊都私相授受，都係因為好大程度嘅經費都係來自槍械總會咁樣，咁啊 Kikwa 咁樣咯，咁啊你問我成個紀錄片肯定係 Michael Moore 啊，好主觀嘅立場嘅，咁但係問題你睇到佢嘅表述咧，正啊正就個手法上佢係一來有啲懸念啦，有倒敍啦，二來亦都係好簡潔嘅。point by point 唔混亂嘅，三來唔係淨係佢啲 VO 靠串連嘅啫，佢實情想表述嘅嘢係真係剪到嗰啲人嘅對話，剪到啲新聞片段啦，亦都剪到佢哋真實發生嗰啲事件去引證嘅，所以個說服力好夠。咁當然個立場係咪偏頗就話一定㗎啦，你始終得兩個鐘嘅電影，表述唔到咁多嘢。咁但係你信 Michael Moore？或者你只能夠話呢套戲嘅精彩就睇到 Michael Moore 眼中嘅美國，同埋特朗普點解會當選嘅理由。你信唔信？你可以自己之後再揾資料，再自己做決定。咁但係以一套主觀紀錄片嚟嘅咧，事實又表述到佢主觀立場，又能夠打動到你反思咧，呢樣已經係好成功嘅紀錄片啦。咁啊，值得大家去睇。華視1019